六位清浊兮颜色。 三月见水绿是你，二月一梦黄是你。 第五位贝贝信仰之花。四位痛痒乐队点石成金。 你可以随时离开，你随时把自己打开，把自己打开，你打开。你可以随时离开，你随时把自己打开，把自己打开。 第三位方大同云南里。 在一个美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冰墩里有我和你。 第二位诡辩 Waiting for。第一位陆先生乐队，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 你说不要怪随一句孤寒，你说这人间有时荒唐有时伤，所以你离去后我将悲欢记录满尘埃的时光，生活一旦逍遥。 本周我们在周一到周五的日常节目里连续向您推荐了五首新能量单曲，分别来自张希、夏晓彤、任嘉轩、赵雷和苏诗丁。哪些歌会顺利上榜，占据我们新一期的榜单席位，哪些原来的上榜作品会结束打榜行程，我们的重点推荐和循环播放，听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来，一起进入本周榜的 Top 10。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10。 本周榜第十位新歌上榜，来自夏晓彤的《归来序》。夏晓彤的歌戏味很浓，她是科班出身的京剧演员，京剧的唱腔跟流行的唱法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夏晓彤音乐独特的韵味。这首歌的创作初衷来源于她内心的挫败感，有段时间过得不顺，所以写了这首歌，全当给自己打气加油。糟糕的人生总会触底反弹，事情已经坏到极致了，它就会朝好的方向发展。 人生这漫漫长路，莫慌度。月牙儿高高挂， 1, 2, 3, 4.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正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9。 本周榜第九位也是一首新歌，来自赵雷的《彩虹下面》。这是赵雷为电影《西红柿首富》量身打造的推广曲，描述了岁月静好、现实安稳的画面。晚霞之后，村庄的人们自得其乐，歌声悠悠，鼓声震荡，烧肉飘香，晚风清爽，这是我们向往的乌托邦，也是赵雷心中西红柿的模样。假如真有这么个地方，那我约你，咱一块走着。 黄昏淹没倒影中的桅杆，夕阳目送我离开岸，经过了乌云孩子般的天，看到了月亮的笑脸，那是船才能开向地天边，阳光把冬晒得很暖，经过了冰川再次扬起帆，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继续走吧，正在把我召唤，这里有与世无争的娇艳，娇艳的花开满山间，雨后山谷里传来一首歌，歌词的意思是这样的，方向再次扬起帆，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 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Fight！女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您正在听到的是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第28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上一节跟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第十位夏晓彤《归来序》，第九位来自赵雷《彩虹下面》。这一节公布第八位到第六位的上榜作品。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8。 本周榜第八位来自赵永新的《躺着》，站着躺，坐着躺，跑着躺，跳着躺，趴着躺，哭着躺，笑着躺，吵着躺，闹着躺，哼着躺。原来躺着还有这么多花式躺法，赵永新的脑洞也够大。这首歌用一种诙谐幽默的方式反讽了年轻人没事就愿意躺着，属于逆向思维，姿势可以躺着，态度绝对要站着，躺着你是赢不了全世界的。 我就躺着，真是大要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姿势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他一个天翻又地覆，我躺着看着可怜爱的故事，看电视的内容，我躺着演戏可笑，才不是扎满的内容，我躺着发个金腰带，也不是会无聊的内容，我躺着躺着也帅，你喜欢我的内容，躺着这不只是一种体验，是会透视你的邪念，不信你闭上眼跟我一起躺着，来我们一起躺着，舒服吧，绝了都，我就躺着开始，躺着结束，躺着跳舞不分横竖，躺着看天花板就是我的蓝天，慢着都灭了我先许个愿，我躺着舒服，这多美好，不多不少，我躺着陷入沙发的糊涂，躺着放毒，躺着不辛苦，躺着贴上新的角度，我就躺着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姿势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他一个天翻又地覆，快点躺着，一起开个黑，随便带你飞的那种，快点躺着，一起减个肥，不露也会瘦的那种，快点躺着，一起小几岁，不用天天摸的那种，快点躺着。就对，躺赢全世界的那种，嗯，躺着享受新的高度，龟兔赛跑轻松打破记录，躺着是生命最好的礼物，生命在于静止，躺着阳光接着晒，躺着心跳必须在，我躺着舒服，这多美好，不多不少，我躺着陷入沙发的糊涂，躺着放毒，躺着不辛苦，躺着接受新的角度，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姿势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他一个天翻又地覆，我见到你就躺着，你说的我也躺着，初次见面就躺着，连说再见也躺着，我站着躺，坐着躺，跑着躺，跳着躺，我趴着躺，我哭着躺，笑着躺，吵着躺，闹着躺，我哼着躺， 女士们先生们， 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天赋，我就躺着，就躺他一个天翻又地覆，就躺着，就躺着，我就躺着，我就躺着，就躺他一个天翻又地覆。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你的能量。 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7。 本周榜第七位来自马宇阳的《抱影而眠》。孤独的人总是特别敏感，日复一日的循环在无聊中消耗，总以为自己的悲苦比别人更多一些。每个孤独的人都在想办法排遣着心中的不快，如何压制孤独让自己好受一点，这是一个难题。他们通常会说都不容易，学着自我调节吧，晚上早点睡，睡不着就喝点酒，做个有趣的梦，明天还是新的，还有希望。 如果被爱是一张门票，我已经逃票逃了许多年，我独自做一个梦，独自写着无助的情书，我独自唱一首歌，独自乘坐末班的地铁，等春天等夏天，等秋天等到冬天，我就会冬眠，抱影而眠。等春天等夏天，等秋天等到冬天，我就会冬眠。 本周榜第六位是一首上榜的新歌，来自任嘉萱，幸福需要一点偏差。歌曲讲了一个很实用的爱情道理，你的幸福迟迟不来，或许是因为你太保守太刻意，爱情这个东西没有模板，尝试一些意料之外的小偏差，这些偏差可能就是幸福的来源所在了。 时刻，等等的心上没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综艺荧屏。北京卫视《但愿人长久》第二季正在火热播出中，今晚飞行嘉宾张小龙和蜜月团成员刘晓庆、月月、孙嘉玲相约北京，将以学徒身份与东城区级安宫牛黄丸传统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郭凤华一同度过48个小时。想要成为郭师傅的学徒并不容易，第一堂课就是要正确记住安宫牛黄丸的11味药材。被寄予厚望的张小龙和月月两人究竟被什么样的药材难倒，惨遭职业生涯滑铁卢呢？今晚将为您揭晓。优酷综艺节目《举杯喝喝喝》第二季于近日在北京举行了录制杀青宴，身兼固定嘉宾和节目联合出品人双重身份的胡海泉率领大佐、杨迪、沈南等喝喝兄弟以及店长汪聪、王子奇等齐聚现身，并且互相爆料节目录制当中的趣事。前天晚上8点，《明日之子》第二季九大厂牌发布战准时开战，九大厂牌选手全新亮相舞台，为个人厂牌而战。由姜思达、乔欣、SNH48、黄婷婷组成的助攻团也新鲜来袭，以观众视角 pick 选手表演，妙语连珠，精彩不断。上半场，蔡维泽温暖原创19感染全场，蝉联本期最强厂牌席位。而在终极对决阶段，孙泽元不敌黄翔琪，遗憾离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9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五元桥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 Fight for it，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您继续听到的是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接榜节目，我是 DJ 董鹏，正在向您揭晓2018年第28期的榜单。上一节给您带来的是第8位赵永新躺着，第7位马宇阳抱影而眠，任嘉轩幸福需要一点偏差，新歌上榜，本周第6。这一节您将听到第5位到第3位的上榜作品。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5。 本周榜第5位来自何洁，现在到永远。这是继《亲爱的游戏》之后，何洁跟火星电台的又一次合作。在这首歌里，何洁大胆暴露了自己演唱方面的不完美。熟悉何洁的朋友应该知道，何洁是科班出身的歌手。科班出身的歌手一般对唱功有点洁癖，追求咬字清晰，每个音都要零瑕疵，情绪要饱满等等。我看何洁专门发了微博，他说自己不想再完美，他要追寻另一种唱法。这首歌恰好让他找到了演唱的新思路，从零开始需要极大勇气，现在的何洁让人佩服。 黑云遮见群群的呼唤，如花心如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王卫马乐队《飞越老人院》，这是王卫马写给老人们的歌。老男孩的梦想在越过老人院围墙的那一刻照进现实。其实不光是老人，任何年龄阶段的人都不应该认命，跟随内心去追逐自己的梦想。走着走着，你会在不自觉中找到一个更为真实的自己。那种油然而生的成就感，比任何时刻都要饱满和强烈。 一阵风吹醒午睡的我，护士喊着该吃药了。老人院墙上清楚地写着，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把年纪我已没有了力气穿起我的重重的皮夹克，这把年纪我终于受够了日复一日牵着鼻子的生活。 1, 2, 3, 4 5, 6, 7, 8, 9, 10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3。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贝贝的信仰之花，这首歌的节奏型很爽，贝贝一开嗓摇滚乐的感觉就上来了，这恰好又不是一首标准的摇滚乐，而是电音和摇滚混搭的音乐形式，对于一向摇滚的贝贝，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也让他拥有了更多可能。世界无常，种一把善良，陪他开出信仰之花。信仰之花上榜四周，本周第三。 世界无常，我不停想象空间是什么模样，蓝色的水脚下踩着白色土壤，有点迷恋，这真是幻觉，冲动中跳跃，克服了光年，时空逆转，刺破一个一个谎言，虚构的伤和平淡，真实的欲望贪婪，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牛铃，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刚刚节目过去的上一个单元给大家揭晓了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第五位何洁现在到永远，第四位王卫马乐队飞越老人院，贝贝信仰之花本周第三。最后一节向您公布本周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冠亚军。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2。 本周榜第二位来自青卓西的颜色，喜欢这首歌的理由很简单，色彩斑斓，各种实物化的颜色在电音氛围里融汇得非常妥帖， 就算调不出这些颜色，你也能脑补出其中的美。更何况这些颜色并不是凭空想象出的颜色，你可以在城市里餐桌上山水田园之间找到它们。再次向你推荐这首生动又夺目的电音小品《颜色》，上榜四周，本周第二。本周榜第一位来自诡辩的 Waiting For。 诡辩是去年中国有嘻哈赞誉比较多的 rapper 之一，距离比赛结束刚过一年，他已经完成了向全能型音乐人的转变。转变的背后是他不设限的人生态度，放肆选择自己的人生，挖掘更多可能。恭喜诡辩 Waiting For 上榜七周，顺利登上第28期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冠军。 我在等待你何时回来，用你的痛你的懂将我看穿，没有一丝一毫掩埋自己，每次现在抹去那些原来云的某种偏爱，带我逃离苦海，让你不在。我太多爱你接受不来，一旦再次之后只想全部放开，自卑 waiting for your call, waiting for your hate, waiting for your love. I always wait.